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View， 我是王野， 我是洋葱，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啊，尤其是洋葱很久没在节目上露面啊。洋葱最近好像是在忙一些事情，但好像还是跟科技相关，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忙的一般来说都是跟电子科技有关系。 那肯定， 最近 是 最近我在东莞，因为最近是华为的 HDC 2021开发者大会嘛，所以就在这边作为媒体来参加了一下。 总体感觉怎么样？ 感觉因为华为应该已经是我国科技就电子科技实力这块最强的企业了，真的是没有之一啊。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这家公司，但是所以说肯定是规模非常浩大的啦。因为其实去年来的时候我还挺讶异的，就是挺惊讶的，因为他们在东莞这边有一个园区嘛，园区非常非常庞大。 霍格沃兹嘛，你上回 对 家说。 对，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挺令人震惊的，至少对于我们这种只在小公司待过的人来讲是这样。就是包括他们那个园区里面都有火车，就是有那种小轨道的小火车是接送员工从这一站到下一站的，然后所有的建筑都是各国不同的建筑风格，都很有意思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开发者大会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园区里面举办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也当然也和所有的开发者大会一样，有什么吃的啊、音乐会啊等等的都有。但是今年我都没参加，因为今年的事情有点多。去年我基本上都参加了，但是国内应该是最大规模的这种开发者大会吧。今年其实比去年的规模要小了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美国制裁有关系啊，但是今年好像没有去年那么热闹，而且今年的天气也不是很好。去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春光明媚的感觉，今年是我觉得没有去年那么热闹了。对 对呀，疫情他也不敢太热闹，聚集的那么厉害。 是 好，那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那这期节目我们主要想聊一下关于在10月19号凌晨苹果召开的那一场秋季第二场发布会。那在发布会上主要的重头戏还是 M1 Pro 和 M1 Max 的芯片的 MacBook Pro。 那这次节目呢，我们就主要想聊一聊这次新的芯片和新的 Mac， 以及最后我们会给出我们的一个个人的选购建议。那我们来聊发布会的话，其实顺序上我觉得应该跟发布会倒过来，因为他的发布会我看了一下，他先聊了一些像 Apple Music 呀，像 HomePod Mini 呀，像 AirPods 这些产品，他把 Mac 是放在最后的一个重头戏，但是我们觉得可能想把这个重点往前提，放到最前面的一个位置来聊。我们这次主要想聊 Mac 的话，我觉得要不要就分为两个方面来聊吧，一个就是关于它的芯片，这个就是重中之重。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外观，它的刘海屏啊，它的复古设计。我觉得聊完这两个方面，我们再给出我们的选购建议就好。我先总体看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吧，因为从它这个命名，我觉得确实是跟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洋葱也有参与的一篇文章是特别有相关性啊。 对，那个文章非常红啊，大家去看一下，在小书块上面。 对，洋葱给了很多的校正，而且是关键观点是出自洋葱的。 没有没有，那个都是你们王英老师的观点。 没没没，不要这样商业互捧，没意思。那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这次苹果它的这个芯片的命名啊，从它的这种市场角度，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它这次没有再用新的词了。它没有叫 M2， 它也没有叫其他的另外一个再有一个新的芯片名字，而是沿用了之前手机跟 Mac 上的一些命名的词，像 Pro 啊，像 Max 这种 Max 明显就是 iPhone 13 Pro Max 里的 Max 直接拿过来了，然后 Pro 也是之前 MacBook 里面的这个命名也是直接给拿过来了。那么我比较好奇的是，它为什么这次没有直接叫 M2 吗？是因为它的芯片角度不够强吗？不足以支撑它来叫 M2 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从如果关注芯片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就是 其实今年的 A15，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那次发布会没有做节目，但其实 A15 的那个芯片还是比较强的，虽然很多自媒体认为相比去年的变化非常少，但其实 A15 是一个比较强的芯片。那我们说一般来说这种芯片它的代号会发生变化，一定是基于它里面的架构是变化了。那么 M1 其实和 A14 是同一代芯片，就是比如说包括它那个大核心都是 Firestorm， 小核心都是 iStorm， 所以说 A14 和 M1 其实是同一代芯片。那么我们这次这个苹果发布的 M1 的这个 Pro 和 Max， 其实它也是跟它是同一代芯片，因为你从 CPU 和 GPU 的角度来看，它的核心微架构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不看系统性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 M1 Pro 和 M1 Max 其实是没有 A15 那么先进的。所以说苹果也算比较诚实吧，没有觉得这种变化是值得把它叫做 M2 的。那如果叫 M2 的话，以苹果的秉性，至少我觉得 CPU 的微架构是要有调整的。 所以说 M2 可能还要等明年的 MacBook Air 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吧。那这次的Pro 和 Max 它的相比于 M1 前代的芯片最大的提升是什么？比如说是堆料吗？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性能表现吗？ 其实在芯片行业有一个常规的认识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就是当然如果各位去看就是 M1 Pro 和 Max 这个芯片就会知道它是非常强悍的，在性能方面可以把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桌面端的 AMD 和 Intel 最新的产品，最高端的桌面级的产品都打下来。你要知道 M1 Pro 和 M1 Max 它都只是应用于笔记本平台的这样一个芯片，所以说其实在性能方面是非常彪悍的。但是在芯片领域，其实如果各位对芯片有了解，就不会意外于它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因为如果我们举一些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GPU 或者 NPU， 就是 AI 芯片那一块，一般来说每一代芯片厂商都会设计一个核心，然后呢根据这个核心来对它进行规模化的扩展。就比如说移动平台我用两个核心，然后笔记本平台我用四个或者八个核心，然后再往上，比如说甚至到服务器平台，那我可以用更多的核心。其实很多的芯片，很多的处理器类型都是这样做的，就是以一个围绕一个核心做这种规模化的扩展。那么其实 iPhone 和 MacBook 之间他们的差别其实就是在这个规模化扩展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用的 CPU 的核心是一样的，当然在规模上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如果说往芯片的级别去说，那就可能是核心还有频率上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M1 Pro 和 M1 Max 实际上都是对于原版 M1 的一个规模化扩展，就让它核心数目更多了等等。当然它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在内存支持上支持了这个 LPDDR5， 还有是一些缓存也增大了，这些变化都是从系统上面来让这个芯片的性能变得更强大。其实我们基于 M1 本来就是这么强的一颗芯片，所以说 M1 Pro 和 M1 Max 这么强大也是很正常的嘛。 我是觉得它这次的一个定位很显然是要跟 Air 去拉开档次，因为去年的 M1 横空出世的时候，Mac Air 和 Pro 的这个区别于有没有风扇，那这次直接是把芯片的档次拉开了一个层次，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苹果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定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前可能就是我是一个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一个价格上的一个差别，那这次很显然它在 Pro 这个机型上植入了更强的芯片，很显然是想把 Pro 打造成之前它没有特别明确植入的那种性能的产品线，相比 Air 来说是另外一条发展的产品线。我觉得这个要比之前的这个苹果的市场定位可能要更清晰了一些，确实是这样。 其实针对这一点我特别想说的是，我觉得之前苹果定位的13寸的 MacBook Pro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品，因为其实它真的不管从性能还是尺寸等等各方面， 它都真的不算是一款 Pro 的产品，它是跟 Air 非常非常靠近的一个产品，包 对。 括在性能方面。当然，苹果在系统设计上有刻意的期望拉开跟 Air 之间的差距，但是其实差距都真的没有很大。然后今年其实这个新出的，就之前出的13寸的 MacBook Pro 和这个 MacBook Air，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也不大，虽然一个有风扇，一个没风扇，但是差别也不大。所以 确实。 我就一直在觉得，苹果到底是怎么来定义这个 Pro 的？其实，在以前15寸、16寸的 MacBook Pro，那个是真正的 Pro，就是它在性能或者是各方面，其实都跟 Air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就是你是可以拿它来，比如说剪视频啊，或者一些具体的工作上是都可以的，摄影师去拿它都没问题。但是13寸的就非常奇怪，它完全都不 Pro，它的性能上其实也都很一般，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显卡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在14寸的 Pro 这次的新版发布之后，它是真正的跟 Air 产品线拉开了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 是的。 就是对，就是在性能方面，还有就是等一会儿可能会提到在外观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嘛。那我觉得，所以这次是真正体现了 Pro 在哪个地方的这个名称的重新定义了。 所以说发布会上也强调了嘛，这款专业级芯片就配得上是重新定义这一款 MacBook Pro。那么我们再详细来说一下这两款芯片吧，就是它还是出了两款嘛，一个是 Max，一个 Pro。那你感觉这两款芯片它之间的一个差距是明显的吗？就对于用户来说，可感知度是高的吗？ 因为其实我首先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说一点啊，就是今年或者去年一整年，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缺芯嘛，就是全球环 对。 境之内就是在缺芯。其实从我们直觉的理解来看，苹果应该是最不缺芯的一家公司，因为它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了。如果它都缺芯的话，那全世界都应该会非常严重的缺芯。所以，其实从理论上来说，苹果是最最最最不应该缺芯的一家公司。但是，因为大环境的确，比如说台湾缺水，这个是从今年5月份就开始持续的，就更加加剧了这个全球缺芯的这样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看到13寸的 MacBook，还有像这个今年之前发布的 iPhone 13系列，iPhone 13是真正的第一次在不同的，就是13本身，还有这个13，什么 Max 之类的产品之间，它的芯片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在苹果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多一个 GPU 核心，有的少一个 GPU 核心。然后像在 iPad mini 上面用的这个 A15，它的频率甚至也没有到 iPhone 13那么高。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苹果去做了不同的芯片，而是，它的方法其实跟一般的芯片公司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英特尔产品线定位上不是有 i3、i5、i7 吗？这个当然 是。 就是不同定位的产品了，做成不一样的 SKU。但实际上，它的做法当然现在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以前那个做法都是我造同一批芯片出来，然后造完之后呢，我去对它进行一个测试，然后发现有一些芯片，因为一定会有良率的问题，那么有一些芯片它可能有一些部分是坏掉的。从理论上来说，那我们应该把它淘汰掉才对。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浪费，就是我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坏掉的部分把它屏蔽掉，然后我做成一个低端的 SKU 卖出去。对，那然后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体质不好，比如说你没办法上，你必须要用比较高的电压，你才能驱动到比较高的这个频率。那这样的话，它的功耗就会更高一些。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它降一些频率。做成比较低的这个 SKU，把它给卖出去。这个其实是 i3、i5 和 i7 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其实 i3 生产的这个成本和 i7 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价格却更便宜。这个是不是有没有让那些买低端货的同学感觉到这是一个赚到的一个方法？其实今年那个 A15 在包括像之前 M1 的。就是 Air 版和 Pro 版，它的 GPU 都是多一个核心和少一个核心之间的区别，这个也都是类似于像英特尔这种芯片公司的方法，因为在这个缺芯的大环境之下，苹果也没有办法很 任意妄为的去筛掉一些他认为不合格的产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把一些原有这个比如说质量没有那么合格的产品，再把它拿过来屏蔽掉一部分，把它当成比较低端的 SKU 把它卖出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大家会看到，如果你去苹果官网选择购买这个 M1 Max 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核心选择的。这个选择就是基于，它的这种做 binding process，就是，筛选出其中一部分体质没有那么好的，把它做成，低端的 SKU 卖出去。这就表明其实全球缺芯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们来回答说 Max 和 Pro 之间的差距问题。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很少研究系统层面的东西了，我只知道他们其实是同一代芯片，就是在大核心和小核心之间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他们的差别主要就在于规模化扩充方面，就是一个是更多核心的，一个是更少核心的，主要差别就在这方面。当然，从系统的层面来说，其实差别会非常大的，因为，像M1 或者像 Firestorm 这种大核，只要一旦它的核心规模化扩展的话，其实可以达成的这种性能差距应该会比较显著。所以说，我们看到像 M1 Pro 和原版 M1 之间的性能差别就非常大，它就是这个原因。当然，我没有仔细去研究 Pro 和 Max 之间到底差了多少了。 所以说之前就按照他的这个缺芯环境下他的这个库克的刀法精准的程度来说，我之前考虑的问题就是说 Pro 已经这么强了，那 Max 是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在洋葱这样的一个解释下，好像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原来是在 Max 这样一个基础下阉割出来的这么一个 Pro 的一个产品线，然后他们俩的 其 产 实 品。 之前对，其实之前我也认为是这样，但后来我发现苹果公布了那个 Max 和 Pro 两个芯片的 die shot，就是拍的那个 die 的照片，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苹果其实还是把它当成了两条产品线来做的，只不过呢，就是 Max 的就核心数目更多，但 Pro 的核心数目更少。其实我觉得这种规模化扩张对于苹果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因为它的那个核心本身就已经做得那么好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 所以说只是一个 Pro 和 Max 只是一个名字上的包装，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规模化 是的， 先进和不先进的这么一个差别，我理解。 是的。然后其实我想说的一点是。我没有去查具体的数字，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因为，这个 Max 它用的这个芯片，它用的M1 Max 这个芯片，它的面积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我们说叫 die size，好像有500多平方毫米吧，我忘记了具体是哪个数字。但是这个对于一颗个人用户使用的这个处理器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而且关键是它，我们在行业内叫 monolithic，就是单核，就是单颗 die 的意思，就它没有把它切分成很多很多个小 die，因为这个 die 的尺寸一旦变大之后，它的成本会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的良率会很低，因为你这个 die 只要做尺寸变大了，那么就意味着它的坏掉的部分就会可能会变多，它的良率会变差。但是苹果依然在这么大的面积之下做出来了这样一个芯片，我觉得在以它的售价来看，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虽然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那个这次的价格也是挺高的一个点了，但是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些我能知道的 PC 产品当中来看，因为它这个 die 用的这个 monolithic 的方法本身就导致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你们知道，像 AMD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AMD 的性能做得非常好了，它的那个芯片很多核心也用了很多核心嘛，然后它的那个用的方法叫 chiplet，就是它把一个芯片，因为它必须做得很大，所以它把它切成了很多很多个小带，然后再把这些小带把它连起来。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技术的，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从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它的成本。在这一点 是。 上，苹果的方法其实和 AMD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苹果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非常有诚意吧。那将来，因为现在毕竟这个 die size 已经做到了500多平方毫米，我不确定是不是500多，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但是一旦做到了更大，比如说做到800个程度，像那个 英伟达的 GPU 做到那么大之后，它就越来越接近于光刻机可以处理的尺寸的极限尺寸了。也就是说，随着将来越来越往后走，如果苹果要做进一步的规模化扩展的话，它也必须采用 Chiplet 的方法，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再造那么大的带了。那是因为苹果非常非常有钱，所以它可以造那么大的带，不顾成本的去把这个性能往上堆。那对于英特尔和 AMD 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大现实的方案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苹果的芯片性能可以那么强，但是别家的像什么高通、英特尔其实就会差距比较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 500平方毫米，那就是长宽分别50厘米这么大的一个芯片。 哪有50厘米啊？50厘米那就是，哎，我想想，50厘米是多少？大家去乘一下吧，反正就这意思吧。 哦，它是乘出来的，那大概就是，开个平方，这个我们就不乘了。我们这我感觉它所占的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在它的整个的 Mac 上， 对行业来说肯定是不小了已经。 所以说觉得这次的价钱上感觉还好，因为成本的上升嘛。 对。 但是它的价钱提升之后，就是你有觉得它的整体的性能上，我感觉它好像这次介绍上更多就是还是之前它的用户定位，像是视频的剪辑啊，像是图像的处理啊，像是图像的建模，像是这种好像对于图像渲染这方面的效能好像提升的会比较明显。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关于性能到底提升了多少，我觉得各位如果去看不同的文章都挺多的，但是我可以给各位一个概念，就是它的如果按照苹果现在所宣称的成绩，因为说真的就是一个处理器的性能怎么样要看它的系统设计的，就是将来等这个 MacBook Pro 真的出来之后要真的去测了才知道，因为其实这个关乎到很多问题，就不单纯是我们说这个规模化扩展真的可以达到它的预设的目标。但是如果按照苹果所宣布的这个成绩，因为一般来说苹果是不会在市场宣传上撒谎的，所以说我们预设它的这个说法是真的的话，那么实际上它的 ME Max 的成绩就已经可以去比较顶尖的消费级的桌面平台了，比如说这个 AMD 的 Ryzen 5900X， 就是你们可以在 PC 平台上找到最性能最高的这样一批处理器。你要知道 ME Pro 和 Max 它都只是应用于笔记本平台的这个产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单纯我们比较性能的话，它是可以非常非常牛逼的。比如说包括他提到说 CPU 性能比19年的16寸 i9 MacBook Pro 要提升2倍，是它的2倍的性能，那么其实这个成绩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就相比于 PC 平台，而且这个是在我们没有考虑功耗的情况下，就是至少在性能成绩上它已经可以和现在顶尖级的桌面平台的CPU 去相提并论了，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了，就是因为苹果一向以来对比的对象都不会很明确的在它的发布会上跟你说出来，但是你可以去它的官网上面看到，因为它小字一定会标出来的。因为其实19年16寸的 i9 MacBook Pro 的还是第9代的酷睿，那今年其实之前英特尔刚刚发布了第12代酷睿，我觉得在单核性能成绩上 Alder Lake 就是12代酷睿其实是可以做到比 ME 更高的，因为毕竟 ME 其实它的这个 Firestorm 核心已经是去年的了，那 Alder Lake 在单核性能上可以做到比 ME 更高，然后它新出的，因为它现在有大小核的设计，它的多核性能我觉得比 ME Max 更高也不是问题，就是桌面端最高性能，但是它们之间的功耗是不对等的。就是比如说我认为可能快到2倍的差距吧，这个好像知乎上也有人提到了，就是如果说 ME Max 是40瓦可以做到这样的性能，那可能12代酷睿需要大概到80瓦的样子达到相同的性能水平。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续航来说还是对你的使用体验来讲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吧，所以说我觉得在性能方面也是本身这个就是苹果一向以来非常擅长的一个点嘛。那在功耗上的话，这个低功耗的实现 只用人家一半的功耗就达到人家相似的性能水平，这个也是苹果一直以来能够达到的程度嘛，所以我觉得也不惊讶了，这个从 M1 上面我觉得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只考虑这个性能到底有多强，因为它毕竟是个笔记本，笔记本肯定要考虑刚才洋葱谈的，像是它的续航啊，它的整体的电量这种情况。所以说苹果我看它的发布会上也一直在强调功耗，就一直在强调我们之前在谈的能耗比这么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苹果能把续航这种低功耗的效果保持得特别好之后，性能还有那么强的一个跟 PC 主流的处理器有一个对比，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之前好像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 嗯， 好，这边如果说芯片，洋葱还有想聊的地方吗？ 芯片的部分其实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性，就是而且我也觉得非常夸张的一点是它的那个内存的带宽嘛。因为其实内存带宽，可能很多人对内存带宽是没有概念的。内存带宽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要从硬盘上面加载数据，肯定要把它先搬到内存上面去嘛。然后我们从内存上面来 ，CPU 是从内存上面来取得这个数据的。如果它要做计算的话，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存储墙的概念啊，就是我们一直都认为运算其实不是一个瓶颈，但是存储它一直是一个瓶颈，就是我要做这种内容的传输，我要从某一个地方取数据，这个频繁的操作，不管是对功耗还是性能来说，都是会有影响的。那这次的这个带宽，内存带宽做到了400GB/秒，我不知道各位对400GB/秒有没有概念啊？这个速度真的是已经快到，因为我可以列举一些别的数据啊，比如说你们在台式机上看到那些双通道的 DDR4， 它的这个带宽大概就是50几个 GB/秒吧，这是台式机啊，而且用的还不是低压的，就是50几个 GB/秒。然后如果你把八通道填满的话，就是因为有一些高端的这个主板是可以插很多张卡的，你把这个八通道全部填满，让它跑满，它也做不到200GB/秒的。更何况你们想一下，这个 M1 Pro、 M1 Max 它都只是一个笔记本上面的，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它是笔记本，因为其实各位要知道笔记本和这个桌面 PC 还是不一样的，它一般来说性能会打折扣，但是它做到了400GB/秒。400GB/秒什么概念啊，就是我除了我刚说的这个之外，就是各位知道这个处理器上面会有缓存的叫 cache， 那么这个11900K 就是英特尔的11代酷睿桌面版 L3 缓存的，它的带宽是都没有这么快，都没有到400GB/秒。因为这个 cache 是放在片内的，就是放在 CPU 内部的，它是为了让这个取数据更快，所以才做的这样一个 cache， 就是不至于说每次操作都要去跟内存打交道。但是这次的这个内存的带宽就已经做到了人家3级缓存的这个带宽的水平，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当然了，内存的这个延迟还是没办法跟三缓去相提并论，因为延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觉得也一直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点，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 AMD 当时出过一种芯片叫 APU。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 APU 啊，它当时出的这个 APU 的概念呢，就是把 CPU 和 GPU 放在一起。当然你可能现在觉得这概念弱爆了，现在的芯片不都是这样吗？但是当时其实这是一个挺新的概念，就是把 CPU 和 GPU 集成到一起。然后当时 AMD 的设想呢，它设想是这样的，就是它认为处理器的性能提升一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单核性能的提升，第二个阶段是多核，就是把多核多个核心放到一个 CPU 上面去。当然你们现在可能觉得这个概念也弱爆，因为现在的处理器谁不是多核呢。第三个就是异构集成，就是把不同的处理器放到同一颗芯片上面。这样的话，他当时的理念是说，因为 GPU 的这个并行浮点运算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在系统需要的情况之下， GPU 也可以帮忙做更多的计算，而不单是让 GPU 做图形性能的这个计算。那么但是受限于 AMD 当时在生态构建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真正号召行业说我们把这个软件操作系统做到让 GPU 可以随时为 CPU 服务这样。因为其实你做开发会很清楚，就是不是说就程序没那么简单说你要让 GPU 帮忙就可以的，你必须在不管是编程也好还是中间层做各种声明也好，你这个是要求一个生态搭建起来的。所以说其实 AMD 的 APU 是失败的，当然除了现在因为它也做游戏机， APU 在游戏机上面可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 PC 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次在苹果发布了这个 M1 Pro 和 M1 Max 之后，我觉得AMD 的这个理念得到了非常好的贯彻，就是第三波性能飞跃呢是通过这种异构集成的方法来达成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的 M1 Pro 和 Max 它的 GPU 的性能提升非常非常牛逼啊。其实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说 M1 的这个 GPU 的性能快赶上那个英伟达的3070了，3070其实是一个比较偏中高端的独立显卡了。那么但是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当然 M1 也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但是如果今天各位去看 M1 Pro 和 M1 Max 的话，就会知道它其实作为一个笔记本 GPU 它的性能是介于3070和3080之间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它内存带宽是 400GB/s 嘛，这个带宽其实已经比笔记本上面的那个3080的显存带宽还要高了。各位知道显存带宽本身就是有优势的，就比如说用 GDDR6 它是为了让显存带宽更高，因为图形处理和很多像什么 AI 计算等等之类的本身对于带宽要求就是非常高的。但是这次呢苹果已经把这个内存带宽都做到了400GB/s，那么就表明说它的 GPU 和 CPU 集成在同一颗芯片上面，那么不管是进行数据交换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它的效率会非常非常高。那我觉得是完全达成了 AMD 之前就2010年那个时候的一个理想，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异构集成的方式让 CPU 和 GPU 都可以最高效的发挥它们彼此的作用。当然了，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苹果的GPU， 因为 GPU 我刚刚说的是一个非常强调生态的东西，当然如果你用苹果的这个 M1 Pro 和 Max 去做视频也好还是做工程设计也好等等，其实当然是会非常有帮助，因为它性能已经那么彪悍了，而且苹果对生态掌控力也那么好，所以说你去做视频的话用 GPU 加速也完全没问题。但是苹果在生态GPU 生态这块还是远远达不到英伟达的程度的，所以说即便它的 GPU 的性能可以达到我刚刚说3070的水平，但是它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你不会像 PC 平台那样，比如说你可以玩游戏，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 Mac 平台完全一个弱项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专业级的应用你的 GPU 都是帮不上忙的，当然也要考虑你这个 macOS 平台可能很多 APP 都是没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如果将来苹果能够更进一步的把 GPU 的生态打造的更完善，就是有更多的这种行业的应用这种非常重并行计算的应用能够放到 macOS 平台去做，而且也支持苹果自身的这个 GPU 的加速的话，那么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那么强悍的这种 AMD 2010年想要达成的这种最终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400GB/s 的这个带宽还有它这种结构都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所以说我还是感觉说苹果跟英伟达分手之后，我觉得可能整体的 GPU 效果上好像在业界里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 对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平台的没有多少人用到它的 GPU 嘛。 对呀、所以说虽然很强，但是可能场景上没有太多支持的地方吧。好，那我们说完芯片，我们来说一下外观。外观这次好像是在模具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最大的两个特点就是说这次的好像说是一个全面屏的一个设计，让视觉面积更大，那这样也同样给带来了一个首次把刘海带到了我们的笔记本上。这个设计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喜欢，也很多人诟病，因为如果说按照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刘海真的是没有太多必要，因为为了这个摄像头去挖了这么一个刘海，那人们去用这个摄像头的话 能用几次呢？我这个就是存疑的啊，而且它那个条的数量，就是挖了一个刘海，然后两边它不是有那个横条嘛，更多的去呈现。但这个东西好像还要去开发者去适配，我觉得这个就总体来说，我觉得还不如要那两个条，让它更加的一体化，会更好看一点。 这个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啊，就是你之前不是一直在等那个14寸的 MacBook 吗？就是因为它可以相同体积内塞下更大的屏幕，这样，你觉得这 对， 次对它的这个屏幕的屏占比满意吗？ 但是我没想到它是有个刘海这样的设计啊，所以说，啊，这个最后导购我可以说一下我的一个看法啊。那这里我感觉说，我的评价就是总体来说，我没有看到那个屏幕啊，所以说我不敢特别下评价说它的屏幕到底好不好。但是从外形来看，我觉得这个刘海，我觉得可能。我不太喜欢，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说会把刘海搬到电脑上这么一个设计，我觉得可能并不太喜欢。而且你会 而 发 且， 现， 我其实想知道那个，就是据说这次刘海是没有 Face ID 的，是吗？ 没有 SSID，它可能就作为一个中间态，让大家先适应适应。等 Face ID 上了之后，大家可能就适应了这个刘海屏。这次应该是没有。 那我觉得的确也挺奇怪的。 而且我看他那个开箱的视频，就这种设计好像是回到了之前那种设计，就好像我之前查资料，好像有一款苹果出过一款叫小白的设备嘛，我感觉它那个边框框啊，那个直角的边就设计感就特别像之前的那种设计，就不再像现在那种去年的 MacBook 它的那种平滑的那种设计了。 其实比较像那个，我之前看到他们有人对比之前那个 PowerBook PowerBook， G4 是对，那说那跟那个手非常像。讲真的，我觉得从就是外观的角度来说，我不觉得这种设计会有。就是以前那个 MacBook 那么好看，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拉开 Pro 产品线和 Air 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吧。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以前13寸的 Pro 和 Air 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在设计上，你就还都能觉得它们之间虽然有一个楔形设计和一个没楔形设计，但其实它们设计原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这次把这个设计成了这种，很复古的。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拉开产品线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吧。 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有机械感的，它那种设计。 哎，对了，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那个好像说就是，高阶版本的那个 MacBook Pro 是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的屏幕的，是 它是自适应高刷，自适应的。 吗？那我觉得就是。对，因为我一直都认为，就是，产品的，因为苹果的产品是非常追求这种体验的一致性的，就是，所以说，包括像以前屏幕的色域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有一期其实之前也谈过色域是什么，各位可以回去听一下。那其实，在 iPhone 7吧，好像是最早把屏幕的这个色域提升成 DCI-P3 的色域之后。它接下来一步就是把所有的设备，包括 Mac 设备啊、iPad 啊，所有的屏幕都把它换成 DCI-P3 色域。当然，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像 iPhone 13 Pro，开始用120赫兹的这种，ProMotion 的自适应刷新的这种屏幕之后，其实也就意味着它会渐渐的把所有的它的苹果设备都换成这样，然后。因为越大的屏幕，这种成本必然会越高嘛，所以说，因为我也没见过，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体验。据说有人认为，有人说iPhone 13的那个 Pro 的自刷新，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它是自适应，所以而且它的自适应更积极，它不像安卓那样，在一个固定场景是一个固定的频率。虽然安卓那边也是自适应，这也就意味着它对于用户，因为用户的行为是不可预知的，你一旦去改变它的某些行为，你会发现它需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从低刷新率变成高刷新率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不知道，MacBook 是怎么去做这一点的，但是我相信将来，我不清楚就是未来就是苹果会不会把全线产品都升级为高刷新率啊，但是 现在可能是未来至少 Pro 都会升级成120赫兹，然后 对 其他的产品线都还停留在60赫兹这样吧。 对，应该会跟 iPad 应该是一样的， iPad Pro 120赫兹，然后 Air 和那个普通的 iPad 就是普通60赫兹，然后像是手机也应该是一样的情况。 是的， 就它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高端产品线特有的一个功能来做。 嗯，那我觉得也的确是拉开产品差距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在体验上其实差别应该就会蛮大的。 然后这次好像是把祖传的这个 Touch Bar 砍掉了，就回归了那种全功能键键盘的这样的一个排列。 嗯 嗯，我一直在想 Touch Bar 不好用的点是什么，因为我也没用过带 Touch Bar 的设备啊，所以说我现在想了一下，就可能人们在用笔记本的时候可能用键盘是盲打的，他不会看键盘，他只会看屏幕，但是你用 Touch Bar 的话，你那些功能键他会强制你去看键盘，我觉得这个体验可能会不好，人们还是喜欢那种操作可以盲操的感觉，不想用眼睛来看的这种效果吧。 嗯，其实你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很正确，还有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这个事情。第一个是我觉得从苹果非常统一的这种所有设备的使用体验来看，这个 就是这个 Touch Bar 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很多用 MacBook 的人他其实同时也用 iMac， 他甚至有一些人还会用到 Mac Pro 这样的设备。如果说一个 MacBook Pro 一个 MacBook 设备有这么明确的跟其他的 Mac 产品线那么大差别的一个交互方法，你再去转到，如果我某一天我非常就是认为这个 Touch Bar 对我来说是一个刚需了，那我要转到我的大屏设备上去我怎么办呢？因为 iMac 上面可没有这种 Touch Bar， 这其实跟苹果的就一直以来在贯彻就同产品的这个统一使用体验其实是非常背道而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给他那个 MacBook 加上一个 Touch Bar 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其实在最初这个苹果给MacBook 加上 Touch Bar 的时候，其实当时同时也加了一颗芯片叫 T1， 那代我忘了是 MacBook 的第几代，苹果自己设计了一颗芯片，那个时候他还在用英特尔的处理器，然后他自己给他加了一个 T1 斜处理器。那这个 T1 斜处理器还是 T2 啊，我忘了， T2 可能才加了这个 Touch Bar。 但是这个斜处理器里面呢有 GPU 单元的，就是如果各位去看啊，最近前两个月刚刚出的那个 T2 的 Die Shot 的分析，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芯片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爱好者愿意去对那么多年前的芯片做一个分析，会发现这个 T2 的芯片里面是有单独的 GPU 的，而且它的 Die Size 从各方面来分析一点都不比旁边的那个英特尔的处理器要小，它其实是当年的一个完整的 A10 芯片，就是 iPhone 7上面的那颗处理器，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规模上的阉割了，但是整体上包括像 CPU 什么的都看起来它很像是当年 A10 的这样一颗芯片。那么所以它保留了像 GPU 的部分，然后像里面有一些要支持这个 Trusted Zone， 因为 ARM 平台是需要有这些东西的。当时苹果加这个 T1 T2 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功能，自己想要实现一些功能，因为英特尔没办法，英特尔的芯片没有办法帮他做那么深度的定制，那他自己就干脆做了一颗斜处理器这样。那么其实这个也是 Touch Bar 当时出现的一个契机，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颗芯片在，所以他觉得我可以发挥一下我这个芯片到底可以干嘛，那要不然的话可能也会是一种浪费吧，我觉得。 所以本质上还是一个芯片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在想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完全产品线的一个融合嘛。 对， 所以说苹果考虑的还是说大部分的用户还是以一个苹果全家桶的使用者来存在，而不是说我就买了 MacBook Pro。 对， 他是考虑的更多是前者这么一个，还是希望你能买更多的产品嘛，他是 还是考虑这样的一个人群的一个使用体验会更多一些。 是 嗯。然后这次另外一个回归的呢就是 MagSafe 的充电器回归了，这个好像是在之前16啊15之前的这样设备上是特别多的，而不是 Type-C， 但 Type-C 也是可以充的，但 Type-C 也是可以充的，只不过这次回归了 MagSafe 的充电，然后 支持了快充，这也是首次在 Mac 产品上去出现快充的一代产品。 嗯 嗯， 我觉得 MagSafe 应该是向用户的一个妥协吧，又不是很多人都在说想要 MagSafe 吗？ 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想要 MagSafe？ 因为它很方便啊。因为我以前，因为我用了好几代，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用 MacBook 了，但是以前我用好几代 MacBook 也是有这个转换的，就是从 MagSafe 充电转换到后来只有 USB 口啊 USB-C 这个口，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很不适应的。因为一个点是在于，我倒是不介意什么叉叉把把之类，因为其实很多人认为 MagSafe 很方便，我不需要特意的去找那个口，我不需要对准，我直接把它放那儿，它就吸上去了，是一个很方便的操作。当然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一直都比较在意的，就是你那个 C 口用久了，因为你每天都要插拔的话，它其实会松的，而且它很容易松。对，这个其实对于像我这种人来说，我是会非常不爽的。然后我觉得如果用久了，当然我可以去苹果社会给他换一个。而且其实当年你们去查一下那个百度，换这个 C 口的人还挺多的，就是因为松动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带来很不好体验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 C 口只是单纯的做这个数据交换，或者是做 Thunderbolt 去对外输出视频等等之类的话，那其实它不算是一个特别特别高频的东西。但是电源接口是每天每天，因为有很多人带着上下班，你每天你可能都要接插个两三次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出现我刚刚说的这种问题，所以我是很支持这个 MagSafe 的回归的。 哎，让我想到苹果的手机上那 Lightning 的那个充电口好像没有人诟病啊，这个无论是插拔怎么样，好像也没有说是因为它没上 Type-C 大家就意见就特别大。 哦，对，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Lightning， 我觉得我们甚至你将来写文章可以专门做成一个专题，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 Lightning 现在你看它的那个数据传输协议已经是比较落后的了，就是它如果你用，当然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做啊，如果你用 Lightning 去传数据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非常慢，就是比 Type-C 要慢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 iPad Pro 换成了 Type-C 口的原因，因为 Type-C 因为那个 iPad Pro 是作为一个生产力设备定位的，那对于摄影师来说，他经常要做数据的交换，那这个就是一个必须的行为。但是对于就是普通的 iPad 或者对于 iPhone 来说，大家交互数据的方法、传数据的方法，其实更多的是倾向于用无线了。而且之前很多人就提到说，其实将来苹果甚至会就是不是把这个 Lightning 接口换掉，而是考虑把这接口给砍掉。像他之前做那个12开始做无线充电的这样，虽然他做的没有那么成功，但是做这个无线充电的尝试，其实也就是期望说将来的设备就不要再用，尤其这种消费类的设备就不要再用这种有线传输，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大家都是不管是云端同步也好啊，还是传照片有无线，还有那个 AirDrop 之类私有协议等等之类的，大家没有人再去用 Lightning 做数据传输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将来总有一天要淘汰，我觉得对于苹果来说淘汰它的应该是无线，而不是一个新的什么接口。 但好像这次苹果又把很多的这个接口又拿了回来，像是这个 HDMI 啊，像是 SD， 好像这次确实是在向 市场妥协。对，这个才叫 Pro， 不，我觉得这个才叫 Pro 嘛，就是我觉得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换是，你很久以前，很早以前 MacBook 系列是有那个 SD 卡插槽的，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你去外面拍个照片，然后你去拍个活动，然后我现场我就可以把它放到电脑上面去用了。但是后来就是这些东西也都没了，甚至到后来都只有 USB-C 口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要买一个这个读卡器，我还得买一个 C 口的转接器，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生产力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一点也不 Pro。 我觉得放在 Air 上我可以理解，但是放在 Pro 上我真的觉得很不方便，它就不是一个生产力设备。那这次把这么多接口还有这个像这个卡槽也回归了，我觉得对于很多从业者来说，对于很多要用 MacBook 来工作的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选择。 最后来说说它的这个录音和扬声吧。 录音我觉得可能会跟我们的这个录播客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它这次好像是，录音棚级别的麦克风，对于这种降噪的处理效果要比之前会更好很多。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这种不需要录音笔，也不需要专门录音设备，直接拿麦克来录，会不会成为一种潮流？ 这个事情我当时没有看苹果的发布会，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形容的。但是，当年是前两年那个 MacBook 16寸，它其实已经在宣传录音棚级的麦克风了。所以这次有什么区别吗？ 可能就是更好一点的录音棚级麦克风吧。 是，或者是 它 更 毕竟 小 这 的 是一个 方 形 案？ 容词，然后这次扬声器好像是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这种效果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感知度并不是那么高吧。毕竟用笔记本看电影，我觉得 对， 难道不 我 应 觉 该 得 用 这 更 件 大 事 的屏 情， 幕来 我 看 真 吗？ 的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苹果有这种迷思在啊？包括那个24寸的 iMac 也是这样子，因为24寸的 iMac 不是有个宣传点嘛，说它那个扬声器有多牛逼多牛逼，说它那个低音表现通过了什么样的方法去给它实现有多好多好。讲真的，就是这种东西，当然我承认，就是你坐上去当然挺好的啦，就是在平常我们也没有音箱的时候，那当然。更好的音质我们也是享受嘛，但是就是这种东西，真的你买一个都不到1000块钱的音箱，音质就可以比它好出很多了。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一个本地设备，就是这种扬声器那么好，而且好又好不到哪儿去？你说它有高科技到哪儿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能理解了。 好，那说完了它的芯片跟外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一个购买情况吧。就是我觉得总体的发布会看下来，它的适用人群还是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像是这种代码 coding 啊，像是这种创意领域啊，像是这种视频图像处理人群，我觉得还是一个主力的购买人群，就很少就是，甚至我都不太建议说普通的这种消费者就出了一个 Office 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可能都几乎用不上这样的产品，或者说普通的代码工作，我甚至都不觉得可以，一定要用这样这一代的产品。 那你们就去用 Air 嘛。 所以说这次的感受，尤其是它这个价格的浮动吧，我也了解它可能这次价格也确实成本上升嘛，但是可能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体的使用场景来看，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那么匹配，所以说我还是在等下一代 M2 的这个MacBook Air，主要是我觉得这次它的重量都超过了1.4公斤，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我现在用的笔记本要比这个轻很多，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往外带呢？就那么重的一个东西背到书包里，我觉得它也便携性上，我觉得还是要期待一下明年的 Air 吧。 对，或者是，其实我现在觉得13寸的那个 MacBook Pro 的定位挺尴尬的，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其实 Air 跟它的性能差别也没有大到哪里去。然后我反倒是觉得，的确像你刚说的，就是一般的，比如说你只是写写文字啊，或者说你这个代码的编译工作也不是那么重的话，其实用 Air 就真的可以了，甚至都不需要买13寸的 MacBook Pro，因为13寸 MacBook Pro 说真的，它的性能也没有高到哪里去。那真正的在意生产力的人，在考虑14寸，然后价格又有差别，性能又真正的有差别，所以说我一直在想，13寸的 MacBook Pro 它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定位？这也是一个挺奇怪的事情。 可能逐渐就离开历史舞台了。而且价格上，你 对。 看上一代的 M1 的 Air 大概现在6000左右的一个价位，你现在的一个14寸的 M1 Pro 的这个产品线的一个低配的话是14000，我觉得如果说你做普通的工作，大概是2倍以上的这么一个差价，你选择 M1 的Air，我觉得就基本上足够了。如果你要等一等，可以等 对， 下一代的 Air，也 是的， 足 而 够 且其 可 实 以。 真的对于很多 vlog 做那个 vlog 的 vlogger 而言啊，Air 也真的够了，因为很绝大部分的做 vlog 的同学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去做，说他那个剪视频有多复杂，因为的确 对。 M1 的那个视频的那个 Meteor Engine 的那个视频的编解码已经非常强大了，所以说，的确，可能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真的这个已经没有必要了吧。 所以总体结论来看的话，性能很强，但是场景上可能用不上，而且价格上也一定意义上被劝退了。所以说，能等的呢就等下一代的 Air， 不能等的话可以买看一下去年的 Air 或者 Pro 的产品线，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吧。然后其实总体的发布会它就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嘛，一个就是 Mac， 另一个部分就是整体的音乐性产品。音乐性产品就是像 Apple Music 呀，像是 HomePod Mini 啊，像是 AirPods。 我们呢就是在这期节目里简单做一个回顾吧，一些想聊的点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它第一个出场的是Apple Music， 我觉得 Apple Music 单独拿出来讲了一下，我觉得倒是挺奇怪的。他这次就是做了一种新的订阅方案，叫 Voice Plan， 然后可能会更便宜一点。然后现在中国区的 Apple Music 是10块钱一个月，他这个就是5块钱，可能要比之前会更便宜一下，然后当成一个 SKU 来售卖。然后这里我觉得有一个点让我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会发现音乐对于普通人来说它不是一个欣赏品了，而更多的是一个功能品。因为它这次的 Voice Plan 就讲的是啊，我们你可以通过语音控制然后来给你提供一些歌单，像什么爬山的歌单啊，像什么休息的歌单，像是这种学习的歌单。我觉得这种歌单本质上就是一种场景功能下的收听体验吧，因为音乐开始变得更加的场景化，更加的功能化，而不是专辑化。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降低了人们找音乐门槛的同时也降低了音乐的欣赏性。因为我觉得音乐这种东西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专辑的产物吧，就是它是一个专辑，它凝练了音乐创作者的怎么说一个思想，包括这首歌放在第一位，它有 intro， 最后有那个结束，这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收听体验。但是苹果现在想把一个歌单这么一个概念推广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有受众，但是我觉得这会不会影响到人们真正欣赏音乐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是有一些遗憾。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大家对音乐的功能性的要求其实已经不在于欣赏音乐了吗？它会不会本来就是为了迎合这种想法？ 所以说它在商业上我感觉是在迎合市场，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的音乐创作人来说，这种一张专辑被听到的可能性又要大大降低了，就大家也不会有那个闲情逸致把一张专辑听下来，而更多的是你这首歌到底适不适合我那个爬山时听，你这首歌到底适不适合我睡觉时听。我觉得这个可能人们会更关注这个，这个也会不会是将来的这样一种可能说是音乐产出形式去倒逼音乐生产方去考虑场景去做音乐，而不是考虑创造性，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第二个产品就是 HomePod Mini，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多好说的，因为就是多了几个颜色嘛，什么红的、绿的、黄的这种。然后我其实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啊，因为我这里也是用的 Aqua， 就是绿米，然后配 HomeKit 这样的一个全屋的智能吧，就是把灯啊，把一些什么开关都接到 HomeKit 里了。然后是用那个 HomePod Mini 当这个中枢来用。然后我最近是更新了一个那个跟 iOS 15一起，然后 HomePod 也做了更新。然后这个版本更新完就特别傻屌，就是我要关窗帘的时候，不像之前我说关闭窗帘，窗帘就关上了。那这次我说关闭窗帘，然后 Siri 还问我，你是要把窗帘关闭到多少？哎呀，然后我就要说完全关闭才能完全关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新上，我觉得希望苹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是太不便捷了。然后有时我在使用 HomePod 上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别的朋友会遇到没有，就是有时它会很不稳定，有时会显示无法接入互联网，你怎么叫它都没有用。这个时候 我有时之前是说把它重置一下，然后把它重新去弄一下，但是后来发现让它播放一首歌，就 Apple Music 上你去播放一首歌，哎，这个 HomePod 就能连上互联网。所以说我觉得总体上这个联网性上，我觉得希望能苹果后续能够再稳定一点，真的不要太不稳定。然后多彩上，我觉得多出一个颜色我倒挺没有感觉的。我现在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我需要买的是一个不容易看出来有没有灰的产品就好了，因为它很容易落灰，但上面很容易脏，所以说我买的黑色的感觉还可以吧。对，因为它上面虽然说有那种触摸屏的交互，但你不会碰它嘛，因为你一般都是会语音去跟它控制，而且语音我觉得它的收音效果真的挺不错的，有时候我都走到家门口了，然后我在卧室里它都能听到我收音，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厉害的。然后这次好像是声能组成两个，能组成一个立体声，这个我倒没有试过。然后广播的话我觉得很惭愧，暂时还没有那么大的房子，所以说也没有用到。然后提醒事项跟闹钟这个之前就能做到，然后我觉得也挺实用的。总体下来我觉得 HomePod mini 作为我的这个家庭的智能中枢，能达到七八十分的一个水平吧，总体还是满意的。就这种拿嘴关灯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挺爽。然后最后一个音乐的产品就是 AirPods，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产品，因为我那一代 AirPods 坏了嘛，然后去了 Genius Spare 去修，人家说检测了一下发现没有坏，然后我那个坏是说打电话不能打，但是能听，而且是有时行有时不行，所以说我一直在期待就是苹果能出第三代的 AirPods。 但是我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用回有线耳机的时候，就我没有觉得说再用 AirPods 会更方便，好像并不是一个刚需的场景对我来存在了。就是我用有线耳机也用的挺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最近开会比较少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之前特别期待的购买我倒是没有那么大的意愿。不过这次它下放了很多的功能，像是这个空间音频，像这种自适应的均衡，我觉得倒是可以试试听一下实体店的感觉再做购买的感受吧。 这个是之前只有 Max 才有的是吗？ Pro 跟 Max 都有，然后这个是下放空间音频跟自适应均衡。然后我之前体验了一下空间音频，用 Max 来体验来看视频，这种体验我觉得还是挺有那个意思的，就是你把耳机戴上，你甚至觉得这个声音是从你手机里传出来的，它有那种地理上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说它会这种真实感会特别强。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由于空间音频这个点，我可能还会去尝试去购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支持杜比全景声，这个也是之前就支持了一个点啊。然后我这边听 Apple Music 不是也有很多这个杜比全景声的歌吗？但是我听下来感觉没有感觉，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支持了 MagSafe 充电，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吧，我觉得在 AirPods 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支持 MagSafe 充电？ 放在上面就能充电？ 不是现在大家都会用无线充电吗？ 对啊，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弄了一个那个跟那个 iPhone 贴的那个东西。 哦，我知道。 对，他觉得可能那样 能为了对准是吗？ 对，总体来看我觉得这次发布会的亮点还是在 Mac 嘛， Mac 也是重头戏。但是 那个 AirPods 我还想问一下，听说这次 AirPods 那个就是柄变短了是吗？ 对，它的设计基本上去跟 AirPods Pro 趋同，它的整个盒子会变得更扁，然后跟 AirPods Pro 差不多。所以说苹果现在的产品线，耳机产品线已经很多了，第二代的 AirPods， 第三代的 AirPods， AirPods Pro Max， 四代产品线通台经济。好，那么这期节目聊了很多的这种发布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重点也好啊，或者说选购也好，我觉得刚才也做了一个叙述。 洋葱总体来说满意吗？这次总体的产品线更新。 我其实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因为我现在已经不 不 是 用了， 就是除了 对吧？ iPhone 之外不用苹果产品，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 Mac 的更新啊，我就心一揪，就觉得说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就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当然我是一直都期望说英特尔可以就做得更好了，因为其实最近其实咨询我买笔记本的人挺多的，那我肯定 嗯。 第一个就是建议，如果预算充足，然后对于这个生态系统又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肯 Mac， 定就是推荐 Mac 嘛。对， 嗯， 然后如果说就是不考虑 Mac 的话，那么其实今年下半年的第四季度，那个英特尔的第12代酷睿的新品因为还没有上，但是上了之后，因为它用大小核设计，而且我刚刚也说了，它的单核性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至少在性能方面肯定不会和苹果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续航那个我们另说了，但是在性能方面，我觉得就是比之前要提升非常多的。所以就这2年，苹果对于整个行业的贡献就是逼迫整个 PC 行业往前走了挺多的吧，我觉得，所以也算是我关注苹果的一个点，就是我期望它的这些行为可以让我们这边 PC 的用户也可以享受得到更好的芯片和什么体验之类的吧。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